欢迎收看周九 TV 苗知识，我是 Camille。 最近周乙实在太忙了，所以我是来做提供的，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突兀，我也会尽力与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。那么初次见面，我们就先聊聊钢弹系列的起源吧，也就是香港说的高达。这应该算日本动漫的奠基神作了吧。我以前听有些国语圈的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要译成高达，明明日文听起来应该是钢弹才对啊。当然这很简单，用粤语发音就是高达 Gundam， 高达是不是有一些接近呢？周乙之前讲了一系列 EVA 系列的解说，说实话我也同样是一个 EVA 迷。 EVA 的故事毕竟比钢弹深入很多，有很多开放性构架可以引起人们持续性探讨。想想90年代开始至今， EVA 应该算是讲了一个半故事，可钢弹从70年代起，光是宇宙纪元就出了26部，未来纪元一部，后殖民纪元2部，再加上报酬的 A 和 Seed 00等12部作品，还有像 SD 钢弹这样的周边故事，我知道的就不下45部作品。当然这里有 TV 剧集、电影、 Over 等作品，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，有些故事有关联，有些比较独立。我自己当然最喜欢 W 系列，看起来比较爽快，又有王道元素中的五位主角群，比较符合少年热血的感觉。钢弹与 EVA 相反，它不是与未知生物作战，也不会让观众落入角色的个人世界，没有心理学，没有神之子的争夺。如果说 EVA 是一部少年哲学思辨，那么钢弹就比较体现真实的世界，有独裁者，有被压迫的人们与反抗势力，牵扯的人物层面比较广。钢弹是1979年首次与大家见面，可它的灵感似乎来自1977年的 Star Wars。 无论是使用的武器还是角色的头盔，各种设计细节与故事架构都带有 Star Wars 的特点，这并不奇怪，当年很多动画都有参考欧美电影或电视剧，就像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那样，也是参考了1970年的英国电视剧 UFO。 当然就算钢弹很多地方借鉴了 Star Wars， 但是当时在日本市场它仍然是一个有突破性的作品，它有别于其他的机械动画，属于写实科幻类。而钢弹给人的感觉十分特别，有些像好莱坞电影一般，里边的人物关系与现实类似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反政府武装给人带来了一种真实感。虽然我非常反对动画改编真人版，但是如果仅仅从动画故事上来看，钢弹真人化应该比较可以拍出电影效果。其实钢弹在2000年的时候真的尝试了真人化，但是以失败告终，甚至变成了钢弹史上的污点。这就是已经被遗忘的 G-Saver， 这是日本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开拍的钢弹20周年真人版作品，故事设定在2045年，讲的是一场争夺地球元素圭亚之光的战争。本来日本已经发售了主角机的模型，但是因为模型销售欠佳，后来将此作封锁成钢弹的黑历史，模型20多年来也没有再版。但就在2021年再度传出钢弹要真人化，不过这次是与 Netflix 合作。如果消息是真的，我觉得 Netflix 的制作应该不会令人失望，但是要看故事以及人物改动的程度来判断。被好莱坞摧残的作品数不胜数，龙珠已经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，希望钢弹不会成为我第二个想要洗脑的作品。在2019年，日本将钢弹00搬到了舞台上，不过这部舞台剧毕竟日本动画味十足，当然整个故事主要凸显了人之间的斗争。钢弹的战斗画面是这样呈现的。 钢弹だ。俺は出し惜しみしねえぞ。僕はベータに選ばれたんだ。クレジットは滅んだ。クレジット。俺に触れるな。 所以要成功真人化，钢弹最好还是要日本演员出演，这样比较可以还原原作的感觉。日前官方揭露了电影最新的概念照，可以看到巨大的钢弹在烈火之中，虽然没有展现出更多的细节，但能看到钢弹实体机展现还是引起了许多遐想。其实钢弹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一开始的企划叫 Gun Boy， 并非是机械人， 而是高约2米左右的机械战斗服，后来因赞助商的要求改为18米高的机械人，标题也改名为机动战士钢弹。钢弹一开始是一个一年为期的机械人动画，定位为少年作品，所以播出时间也选择在少儿时段。不过由于钢弹故事架构比较复杂，使得很多少年很难投入，不像其他动画有许多鲜明的反派，所以收视率并不好，这样导致了周边玩具销售极其惨淡，甚至播放的集数也由原定的50集缩减到了43集。看上去机动战士钢弹貌似已经走向了死亡，可以说是失败的动画作品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年转到午夜时段重播时，却突然受到当时的高中生及成人观众欢迎。很明显，钢弹动画的定位并不是少年，应该是成年或青年。当然，之前惨淡的钢弹周边在重播结束后半年第一个钢弹模型开售，而销路一开始就很顺利，此后又充实了商品的阵容，后来小学生至青少年都开始购买了钢弹模型，甚至专为模型销售设计的军事化系列 MSV 也大受欢迎。所以1981年及82年重新编排成3部剧场版作品，从此成为了不灭的经典之作。第一部作品成功后，最大的压力就来自粉丝期盼的续作，当然钢弹也不例外，爱好者期盼续作的声音亦更为强烈。另一方面，日升原创的新一代机械人动画如太阳之牙和重战机等虽然受欢迎，但不足取代钢弹的地位。为了回应粉丝的期盼，在机动战士钢弹完结6年后，制作了机动战士 Z 钢弹。日本有一个习惯，续作的命名往往都会使用字母 Z， 譬如说龙珠 Z、 魔神 Z、 钢弹 Z， 当然日本手机也有 Z 系列作为旗舰，还有游戏战国无双3 Z。 为什么日本喜欢用 Z 作为命名呢？有网友解释说， Z 在日本表示最高、最强、终极的意思，但是真正的解释是一种对力量的崇拜。不单单是日本人喜欢 Z， 如果你有关心时事的话，会发现俄罗斯也喜欢使用 Z。 战争中最早使用 Z 字旗的是英国海军纳尔逊，是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首创，从此他为 Z 字旗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含义。 Z 代表的是好运、胜利和正义。在哥伦布第二次西航中出海时，他的船上悬挂的也是 Z 字旗。大家是不是都玩过对马战鬼呢？日本东乡平八郎在著名的对马海战中，东乡平八郎就升起了 Z 字旗。除了东乡平八郎，南云中在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时也升起了 Z 字旗。其实 Z 字旗在日本是一面信号旗，不管是不是海军，只要是日本人都明白 Z 字旗的意思。 Z 字旗的背后含义是皇国兴废在此一战，各员一层辛勤努力的意思。当然日本也因为全面击溃俄国舰队，开创了东方黄种人击败西方白种人的先例，获得了东方纳尔逊之誉，之后日本就走上了可怕的军国之路。所以钢弹也不例外，作为续作不仅有 Z 钢弹，还有钢弹 ZZ。 当时 Z 的收视率之高超越了钢弹重播时的收视率，并未被后来系列新作打破，成为了罕见续作成功的例子。虽然故事和原版有一些矛盾，但它打下了钢弹系列的基础，后来被重拍成3集电影剧场版。 Z 的成功使得日升推出了第三作机动战士钢弹 ZZ， 故事在 Z 的结尾数日开始。不过这次将目标年龄层下调，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低年龄观众。这个系列最后用电影《玛莎之反击》完结。新的开始由电影《机动战士钢弹 F91 打头阵，放弃了《地球联邦》和《自呼对决》的首作，但是没有像前作那样成功。不过为了之后 TV 版新作《V 钢弹》铺路，《V 钢弹》已经没有了 UC 传统的联邦和自呼之间的冲突，消失了连续性后无法取得理想的收视，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值得存在。他开始采用了新的制作手法，尝试采用原创管弦乐配音，和加入了一些哲学思想，并首次让女性担任政治领袖，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算是超前的设定了。就像之前周瑜讲的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， 和同系列续作 W 与 X 等都受到了 V 钢弹的影响，而且在录影带及光碟销售十分不错，弥补了收视的不足。因为 V 系列并不顺利，所以进入90年代后再次开创了新风格作品 G 钢弹。这部作品已经不是富野执导，也彻底抛弃了宇宙世纪的年号。这次的 G 十分特别，它不是战争作为背景，而是用竞技的形式展开，可以说是钢弹世界的世界杯，每四年一次，以国家为单位参赛。 G 钢弹中有大量的香港元素，就如同机动工科队一般，可以看出当时的香港对世界的影响力。从 G 钢弹、钢弹 W 以至钢弹 X， 这三部都是日本平成初期播放的作品，都是原创故事脱离了前作的影响，因此被称为平成三部曲，也是代表着钢弹另一创作高峰。我最喜欢钢弹 W， 很简单，除了它故事节奏更加紧凑，人物设定鲜明，并且还有浓厚的王道色彩外，就是反战思维的注入，而且逐渐成为了日后钢弹的主流。钢弹的转折点发生在钢弹 X， 由于这部作品完全抛弃了原本钢弹的写实感，转为有些像北斗神拳那样的末日幻想，这种改变让很多人无法接受，所以从原本50集大幅删减到39集，钢弹的荣光不再，落入了谷底。当然，我认为钢弹的末日就是 A 钢弹，因为钢弹 X 的失败，所以再度请来了富野指导，希望可以让平成三部曲合并入宇宙纪元之中。故事讲述当时的人类其实早已飞越了银河，但滞留在地球的居民被迫使用比现实世界落后的机器生活，并视为前作钢弹为远古文明，这也是被富野定位为最后的钢弹。但这并未能挽救钢弹的命运，市场似乎并不接受，毕竟似乎长得和野猪一样的钢弹，我也不认为它能成功。再加上上面说的十周年纪念真人版的失败，可以说钢弹最终跌落了神坛。当然，这并不是钢弹最终的结局，我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一下21世纪的初代钢弹以及发展吧。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分享，记得订阅苗知识，希望有机会再见。初次做节目，如果有一些错误和意见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拜拜。